北京时间12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刘霞。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温度32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5月13号，单身联谊公益活动在南海子公园举行，本次活动由大兴区总工会、团区委等单位主办。活动中的亮点是单身男女联手为鸟类安装小木屋。 5月12号上午，观音寺街道在清理楼道可燃物行动中，发现某个楼道里居然还存放着炮竹。据了解，观音寺街道每年耗资80万，对辖区内老旧小区进行春秋两次的可燃物清理，消除火灾隐患，保障居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日前，北京野生动物园第一只黑猩猩宝宝柯一搬到了育幼园，与游客首次见面，受到了不少小游客的喜爱。上午10点，记者来到了育幼园里，2个月大的柯一躺在婴儿床上独自玩耍，只要一有工作人员靠近，柯一就伸出双手要抱抱，长长的眼睫毛，萌萌的大眼睛，嘟嘟的小嘴，可爱极了。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5月13号，单身联谊公益活动在南海子公园举行。这次活动由大兴区总工会、团区委等单位主办。活动中的亮点是单身男女联手为鸟类安装小木屋。下午2点整，活动正式开始。186名单身男女被分成了7个组，每个人分有一个号码牌，从南海子公园南门到东门，沿途寻找鸟巢的驻扎地。一位女士跟身边的伙伴说，咱们挂在这个树上吧，感觉这里的环境更美一些，有花有水，鸟儿一定愿意来。随后女士手扶男士一起成功悬挂一个鸟窝。通过合作，两个不熟悉的单身男女渐渐有了说笑的话题。一会儿的时间，几十个小鸟舒适的家已经安顿好，成为南海子公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悬挂完鸟窝以后，大家来到了东门广场，主办方为大家准备了礼物，玫瑰花明信片，受到了小伙伴的一致好评。有的将明信片寄给心目中的他，有的寄给了过母亲节的妈妈，有的直接寄给了自己。据了解，现场发放了152份随手礼。单身男士李先生笑着告诉记者，平时工作太忙了，可以说没有太多时间寻找另一半，多亏了这个活动，让我们有个脱单的机会。请各位单身小伙伴男女手拉手，我们的游戏开始了。在主持人的组织下，大型互动游戏击鼓传花伴随着音乐拉开了帷幕。将近200人的大圈中传着3个玩偶，音乐一停，玩偶落在谁手中，谁就上台做自我介绍。一位男士这样说，大家好，我是一名项目经理，可能是身高太高了，女孩子一见我可能就跑了。30度的高温，游戏中幽默带给大家现场一丝清凉。下午5点，活动接近尾声，但是联谊会活动才正式开始。听主办方为大家建立的微信粉丝群里，有人爆料说已经有几对成功了。负责人赵国振表示，活动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联谊的效果，并建立长期的联谊平台，希望职工尽快脱单。 本台消息，5月12号上午，观音寺街道在清理楼道可燃物行动中，发现某个楼道里居然还存放着炮竹。据了解，观音寺街道每年耗资80万，对辖区内老旧小区进行春秋两次的可燃物清理，消除火灾隐患，保障居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负责人介绍说，楼道里都是一些居民存放的物品，其实不值什么钱，但是大伙都不舍得扔。前几天通过张贴通知，入户告知限期自行清理，至今仍然有不处理的可燃物。记者在观音寺北里小区看到，每层几乎都存有大量的物品，有塑料瓶、食品包装盒等一系列可燃废弃物。值得一提的是，居委会主任在一个楼层发现两个炮竹，分别是一个1000响的挂鞭和一个喷花。家住观音寺北里的张阿姨说，太危险了，幸亏早发现，要是真的在楼道里点燃了，后果不堪设想。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野生动物园第一只黑猩猩宝宝柯一搬到了育幼园，与游客首次见面，受到了不少小游客们的喜爱。上午10点，记者来到育幼园里，两个月大的柯一躺在婴儿床上独自玩耍，只要一有工作人员靠近，柯一就伸出双手要抱抱。长长的眼睫毛，萌萌的大眼睛，嘟嘟的小嘴，可爱极了。今年2月份，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生活的黑猩猩二妞成功生产了一名健康男宝宝，取名柯一。由于他是第一次生产，柯一出生后他并不懂如何照顾柯一，为了柯一的健康，管理员只能把柯一带出来交由人工育幼。 由于柯一是园区多年来第一只黑猩猩宝宝，育幼员没有人工育幼经验，育幼员们一天24小时轮番观察，定时量体温喂奶，对照顾柯一的健康成长方面不敢有任何懈怠和大意。现在柯一已经2个月了，健康状况良好。目前柯一将搬入5一小长假刚刚开放的奇趣乐园内的育幼园，游客可以在室外透过玻璃看到柯一生活的全过程。 本台消息，5月11号，京海铁路地铁站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这里开展巡查工作的博兴街道巡防队员及时救助了伤员。当天上午，街道综治办巡防队员们在开展巡查工作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一辆越野车把一位女士撞到了一辆黑色轿车的尾部，女士手中还抱着2岁大的幼儿。越野车车主下车看到以后不知所措，巡防队员们马上行动起来，推开两车把人救了出来。此时被撞女士右腿有淤血，并且伴有胀痛。为了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巡防队长季向宇立即安排队员到现场进行保护，随后拨打了122和120电话，并从执法车里拿出饮用水送到伤者手中，避免因为天气炎热导致中暑情况。直到交警与120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巡防队员协助他们将伤者抬入救护车后才走开继续工作。巡防队员们的热心救助行为不仅获得了当事双方的诚挚感谢，也被路过的群众当场点赞。 本台消息，你们这里怎么收费啊？还有床位吗？我们可以加入吗？黄村镇第一所日间照料中心在金色曼香郡社区落户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咨询，表示想上托老所。日间照料中心是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需要一定照料的半失能老人提供托养的服务机构，包括膳食供应、保健康复等服务，可以让老人白天入托接受照顾和参与活动，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是一种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金色曼香郡照料中心于2016年底建成，由金鹤养老院具体落实日间照料工作。100多平米的空间中包含了床位、住浴设施、棋牌桌、唱歌机、小厨房等设施，能满足老人最基本的需求。 日间照料中心还研发了一套信息管理系统，将全镇老年人的信息全部纳入系统中。老年人只要拨打照料中心的电话，系统就会自动识别老年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身体基本情况、家人联系方式等。如果老年人有什么需求， 由照料中心直接帮助落实。今后黄村镇还将在新兴家园等社区陆续开设更多的日间照料中心，辐射更多的社区及居民。 本台消息，近日家住御花园三里的麻先生一大早就来到了黄村医院双高社区卫生服务站，送来一封感谢信，表扬护士魏小雄的敬业精神。麻先生和老伴李女士四月中旬在积水潭医院做了腰椎手术，术后没有拆线就出院回家休养，根据医嘱每3天需要换药一次。腰椎手术后要求卧床静养，为避免来回搬动病人，麻先生找到了双高社区卫生服务站，护士魏小雄每3天出诊一次为李阿姨换药，直到拆线后3天完成最后一次换药。麻先生说，魏小雄不辞辛苦的出诊，耐心细致的换药处置，解决了患者及家属的后顾之忧，确保了李女士顺利康复。 本台记者靳时猛报道。 什么时候了？ 大概是8周了。 8周了，孕早期，咱们孕早期最需要是补充的叶酸啊，应该咱们在怀孕。 5月12号，母亲节前夕，大兴区妇幼保健院举办了2017年母亲节公益活动。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准妈妈健康体重，宝宝健康未来。活动分为孕期营养公益门诊以及孕产期营养和运动。活动主办方负责人、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科的刘丽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咱们每年呢，就是母亲节，我们都会做一些活动，也是借这个母亲节呢，促进咱们就是孕期的这个妈妈们的健康。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准妈妈健康体重，宝宝健康未来。之所以设这主题呢，主要就是因为近年来咱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咱们的妈妈们呢，就是孕期的营养摄入呢有些过多，孩子呢就是巨大儿啊，相比来讲就比较多。这样呢，在分娩的时候呢，就容易造成难产啊，就是手术产的机会会增加，给妈妈宝宝的健康带来了一些风险。所以呢，我们就宣传呢健康体重，让妈妈和宝宝就是能够顺利的能够度过咱们这个孕产期。 那么在孕期，准妈妈和胎儿的标准体重应该保持在怎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呢？刘丽丽也做了简单的介绍。 现在家长会有一些误区，认为体重大的孩子呢，就是抵抗力会比较强。其实这个看法呢是不对的。像比如说，就是咱们正常孩子的体重应该是，就世界卫生组织说呢，咱们是2500克到4000克，也就是5到8斤。但是这是一个世界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作为亚洲人了，其实8斤就已经很大了，咱们就生个6、7斤的孩子就很好，相比我们的骨盆也比较好生。我们经过统计学的数据，就是这个体重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和宝宝的这个健康水平都是最高的。妈妈在孕期呢，体重啊也要长有一个合理的范围，也就是说，一般的孕前体重比较合适的这个妈妈，就不太胖也不太瘦的，比较适中的妈妈呢，就长25斤左右啊。如果孕前呢就是偏胖的，那么我们就少长点儿；孕前呢偏瘦的，我们可以稍微过长点儿，但是它都是有一个正常的范围的。我们呢就是说在我们孕妇学校的课里呢都会有详细的介绍。咱们今天呢也有一个就是孕期营养和运动的课程，也是跟这个主题相结合的，也是希望咱们更多的准妈妈们还有准妈妈家庭能够了解到这个孕期这个保健的相关的信息，能够就是说提高我们的保健水平啊，促进妇女儿童健康。 孕期营养门诊的营养师们为前来咨询的准妈妈们提供了专业的个性化指导，特意准备了瘦肉、带鱼、玉米、土豆等食物的模型，手把手地告诉准妈妈各种食物每天应该吃多少。在之后的孕产期营养和运动讲座里面，孕产保健中心门诊护士徐小红为准妈妈和家属们进一步地讲解了孕早、中、晚期的膳食、体重管理和运动量把握等注意事项。 到底怎么吃，咱们按食物的宝塔吃，我们教他从谷类一直到油类，我们吃多少油，每天吃多少水果，多少蛋白质摄入，我们要怎么样运动，合理的运动，什么是禁忌，什么时候开始运动。 保持我们正常的孕妇增长到25斤，就是我们说的12.5公斤左右。 这次大兴区妇幼保健院举办的准妈妈健康体重，宝宝健康未来母亲节主题活动更是得到了孕妈和家属们的肯定。 你现在是怀孕多长时间了？ 23周。 那你今天跟这个营养师咨询的是什么问题呢？ 主要是关于我到现在这个孕周应该注意吃点什么，然后我平时吃的东西有没有问题。 你觉得这个咨询对你来说有什么帮助吗？ 对，还是有帮助的，因为平时吧我水果可能吃的比较多，然后但是听了营养师咨询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量还是要有控制的。但是老家肯定会说哎，水果吃的多，孩子水灵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一类的。然后现在我感觉还是应该控制一下了，好在现在他还比较健康。 您作为准爸爸是吧？今天陪着爱人过来产检是吗？ 对对对。 我看您爱人跟咱们的营养师还进行一些询问和交流，您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活动对孕妇的家属来讲有什么样的帮助没有？ 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首先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能够更系统的帮我爱人呢，就是对于饮食方面啊，合理的这个规划一下，就是比较好的。另外呢，还有心理方面的，因为我这边跟他说了，可能他就听不进去吧。可能营养师这边给他去做一个规划，他可能能更容易理解一些，或者说的能更清楚一些。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将绿色融入生命。春华秋实，寒来暑往，凭借一双栽植林木、改造荒原的手。他们用万千林木让漫山遍野披上生机盎然的戎装，他们是园林的建设者，顶着刺骨的严寒，冒着灼人的热浪，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栽植出一排排参天大树，一片片茵茵绿草，一簇簇争奇斗艳的鲜花。大兴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任桂平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在园林一线工作了近30年的他，正在与千万园林人一起用自己辛勤的汗水装扮着新区的美丽画卷，在这片芬芳的土地上留下一行行坚实的脚印，留下一串串绿色的音符，留下一篇篇动人的乐章。 任桂平自1989年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就扎进了园林事业当中，至今已经过去了28个年头。他还记得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大兴林业系统最偏僻的一个村附近，麻各庄林场。当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老厂长进行技术工作。初春的早上乍暖还寒，当人们还沉浸在梦乡当中，麻各庄林场的一片荒地上已经7-8个人忙碌开来，拉绳放线的，拿铁锹挖坑的，往地里扛树苗的。林场地处永定河下游，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到了造林季节，任桂平和工人们一起在沙地里进行测量、打点、放线，遇到刮大风的天气，眼睛里、嘴里、耳朵里和头发里到处是沙土，在工地上吃的干粮里混杂着沙子，吃起饭来都不敢细嚼，只能囫囵吞枣，喝的水里上面浮着一层沙土，下面沉淀着沙子。那段时间大家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刚来的大学生能吃下这份苦，可他们哪里知道这个大男孩自小就怀着一个与木为伍的梦想，在他心里没有树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要有一双能种树的手。 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任桂平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话说得特别的精准。漫步林荫下，仰望每一株参天的大树，他仿佛都能看到那不计其数的园林建设者不远万里将树苗辛勤装运，再输送到这里苦心栽培的整个过程。任桂平常说，在林场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保持了一颗平常心。那些年面对艰苦的工作条件，他没有任何怨言，而是当作自己终身受益的一笔财富来看待。也正是凭着这股子坚毅的干劲儿，1993年，任桂平被调到了局机关业务科室工作。由于工作能力突出，在2003年主持林业科工作。2012年，北京市启动了100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大兴区计划4年完成17万亩造林任务。任桂平临危受命，被任命为